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《戏说乾隆二》当中的片头曲，由江树娜带来的《谈笑一生》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合唱歌，这是来自熊天平和许茹芸的合作，叫做《爱情电影》。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，海滩边滚动的那个白色的大球呢，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 是许多的电影，却看到泪翻滚。如果爱不那么深，结局是不是就会上演在别人的剧本，演自己的缘分。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换成我在爱情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昔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 思念你，汪汪汪汪自

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带有欧洲情调的歌曲呢，是来自2005年江美琪的专辑《恋人心中有一首诗》当中的《我爱夏卡尔》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2003年罗志祥的专辑《Showtime》当中的《敢不敢》。这首歌呢，其实是用激将法来向对方表白，敢不敢跟我相爱，敢不敢投入我的胸怀。 你知道我正在看着你一个，你知道爱就发生在这一刻，你知道我将会让你 be my girl， 必须爱我的坏。 来自于罗志祥的敢不敢。接下来是罗志祥的好朋友蔡依林的歌，这是蔡依林的同名专辑特务 J 当中的标题歌曲。这首歌呢，用到了特务 J 这个概念，显然是借用了007当中的某些元素，而女特务呢，往往是漂亮甚至是蛇蝎的代表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甚至用到了007的主题音乐，而蔡依林自己呢，也表达了在爱情当中应该当一个有主见的女性。 香水透露你的芳味，香味消失

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88年徐小凤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别亦难》。这首歌曲的作曲呢，是曾经参与过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作曲的何占豪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张宇的歌曲，叫做《给你们》。这首歌呢，是十一郎作词当中的经典之作，因为它是送给即将要结婚的新人最实在、最真诚的祝福。在歌曲当中唱到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，你付出了几分，爱就圆满了几分。 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。特别的缘分，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，他多爱你几分，你多还他几分，这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人，要处处时时想着你的都是我们，你付出了几分，

我们的爱从不看重，付出那么多但你却都不感动，现在随便你要怎样我都不想冲，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 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《忘不了》，这首歌当然是改编自经典歌曲《不了情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最后一首歌选择到了2000年李心洁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爱像大海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是李正帆，当然这首歌并没有像李正帆其他的作品，像《我是女生》还有《最浪漫的事》那样的旋律悦耳，但同样也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我把思念忘进白云里，好飘上天空，飘向你，下成了雨， 下成了雨， 你就哗啦啦啦下成小溪，流过山谷和大地，向大海去，潮来潮去，从来不休息，浪花一